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0月9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4。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在京高校发布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新规。 市教委通报两家培训机构11期间违规组织学科培训。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开幕。 今天工作日不限行，全天交通压力大，明天将迎来错峰返程高峰。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在京各高校近日陆续发布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记者梳理发现，多所高校明确进一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部分高校对考生英语水平设置门槛，并在招生专业、奖励措施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商大学等高校都明确提出扩大招生规模。2022年计划招生人数相较于上年都有超过100人的增长。 为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部分高校还完善了奖励措施。中国农业大学提出，在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等方面，对非在职全日制研究生实现100%覆盖。目前2022年考研报名通道已经开启，考生可以登录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报名。 昨天是国庆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市教委印发通报称，10月5号到7号，市级检查组对校外培训进行检查，发现有两家培训机构存在违规培训问题。北京全优精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亦庄校区在没有取得办学许可情况下，在11节假日期间违规组织学科培训。 北京市朝阳区新年华培训学校继9月14号因公示信息不规范被市级通报后，此次检查再次发现这家机构11节假日期间违规组织学科培训行为。 市教委表示，各校外培训机构要严格遵守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双减政策要求，依法依规开展培训，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更不允许无证培训现象的发生。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今天将在保利剧院开幕。来自全国19支交响乐团的100名党员音乐家组成了一支特别的节日乐团，将在指挥家张国勇的直棒下，与兰州音乐厅合唱团共同带来名为《在灿烂阳光下》的开幕合唱交响音乐会。本届音乐节为期16天，将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上演多场演出。 本届音乐节将把中外作曲家的对话与纪念大师的主题同步展开，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红馆，以新古典室内乐团为代表的众多青年音乐家将陆续登台。儿童音乐会、午间音乐会等北京国际音乐延续多年的公益品牌也将继续与观众见面。 会馆有戏，东城区颜料会馆演出昨天拉开帷幕，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颜料会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颜料会馆位于东城区青云胡同22号，由山西省颜料桐油商人建于明代，在历史上就是一处其祭祀与关系功能为一体的汇聚之所。 如今的颜料会馆经过多次修缮，成为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晋商会馆之一。据介绍，东城区利用会馆资源优势，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未来还将进一步推动会馆演出扩大到周边其他会馆旧址，持续打造会馆有戏文化品牌。 运河文化派对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运河文化广场举行。在这场派对上，市集区、互动区与舞台区三个区域都将在全天不同时段开展特色活动。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众可以关注 游运河行大运公众号在活动现场领取文化派对消费券，用于在派对活动上消费，享受全场八折优惠。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运河小铁人挑战赛将于10月16号上午9点在大运河畔的运河文化广场举办。比赛从即日起开始报名，面向7到16周岁的青少年，并且必须有一位监护人到比赛现场陪同，同时提供比赛前三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比赛要求每位选手完成1公里的跑步，进入换向区换向后开始自行车的赛段，完成6公里骑行后再次进入转换区，放置装备后再完成2公里跑步，对参赛运动员身体条件有较高的要求。参赛运动员应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锻炼或训练的基础，并穿戴强制性装备。 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发布，开园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假期中，园区运行平稳，有50%以上的游客选择绿色出行方式抵达，其中乘坐地铁到达的游客达到了35%，地铁成为最受游客欢迎的公共出行方式。 北京市公安局昨天表示，国庆假期全市接报110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19.4%， 接报治安警情同比下降 10.7%。 特别是在环球影城及周边地区，警方及时查处黄牛倒票等违法人员39名。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全国最热门的景区之一，带动北京外来消费增长超过 15%。园区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25000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约占50%，辐射带动北京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 位于海淀区的万寿寺，又称北京艺术博物馆，有京西小故宫的美誉。在历时3年半的修缮工作后，中路和西路修缮已经完工，东路仍在修缮中，未来将建成面向公众休息的功能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这就是乾隆皇帝重修了万寿寺以后，他写篇记叙文。 在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王丹的带领下，从万寿寺的西路到中路，逐一了解西洋门、碑亭、假山等场景的历史背景和建筑特色。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初年，经过清代皇室4次扩建修缮，成为皇家祝寿场所。目前进行的是万寿寺建寺以来的第5次大规模修缮。王丹说，目前第1期的中西路修缮已经完成。 最有意思的呢，是又有偷梁又有换柱哈，万佛楼的第3根大梁整个换掉，是偷梁，有的柱子刚才看的那些呢，做蹲监的那是换柱。对古建就是没有伤筋动骨的这种状态下，没有一点机械化就把这活给干了。 包括金箔彩画在内，现场展示的技艺几乎涵盖中国古建的5行8座。瓦作顾问张明达给大家讲解了铺设地砖之前对砖体进行加工的砍砖工艺。 咱们慢地面的之前的是5刮皮，第一步呢是咱们什么，是打表，大于尺寸的那些东西，尺寸完全要不给它敲下去。 而在旁边的墙壁前，工人们正把在钉板上梳理细致的麻树用白灰涂抹在墙面上，这个工艺叫做钉麻揪，能让墙面更平整坚固，防止空鼓。东路施工负责人程超告诉记者，修缮采用的工艺和材料都是历代传承下来的标准 传统做法来的，就是比如说咱们拆哪堵老墙里边含的这个麻，包括含的这个灰，然后配比，其实咱是都是按照原样按传统做法来的。 万寿寺这次修缮从2018年3月启动，修缮总建筑面积10689平方米，目前正在进行的东路修缮是第2期。馆长王丹告诉记者，东路区域未来将作为工功能区域向观众开放， 做一些个景观园林休闲。 位于未来科学城内的北京温榆河公园未来智谷近日开园迎客，这是昌平区打造的全市第一个碳中和主题公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作为北京六环内最大的绿肺，北京温榆河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智谷紧紧围绕碳中和主题，建设了2060低碳驿站、碳新广场、花间竞技等12个主要景点。公园建设运营方北京未来科学城置地有限公司董事长庞仲宇说，公园中设计了科普和体验2类活动。 一大板块的体验活动是通过我们科技和智慧的手段，通过我们碳积分的这一套系统模拟的自行车骑行，我们还有低碳望远镜捕捉到一棵树，它能够告诉你这一棵树在一年内它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另外一个是我们搭建的碳的世界、中国力量和和谐家园3大主题的科普体系，用故事化、艺术化的手段展示我 我们的科普内容。 这些活动都分散在面积4.8平方公里的未来智谷公园里。在一个大屏幕前，参与者通过摄像头将自己的影像和游戏结合在一起，通过用身体撞击或是躲避的动作来赢取碳积分。 游戏的这个活动性然后趣味性特别好，对小朋友的体能参与感趣味感也是特别好的。 在公园广场一角摆放着一排白绿相间的自行车，这是刚刚推向市场的氢能自行车。开发者永安行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孙继胜为记者介绍了氢能自行车的特点。 我们这一身的氢气瓶，未来也就是大概在人民币3块钱可以骑70到100公里。 未来智谷建设过程中广泛使用低碳环保技术产品，在配套建筑中使用了降低能耗水耗技术，在园林绿化中也选取了固碳能力强且易于维护的乡土树种，并开展碳汇计量与监测研究。庞仲宇说， 截止到目前呢，未来智谷啊已经产生的碳汇量呢有4000多吨，预计呢到2060年产生的碳汇量总量将达到12600多吨。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历时3年建设的南水北调配套水厂石景山水厂近日并网通水，日供水能力20万立方米，初期日供水量3.6万立方米，石景山部分地区市民将喝上千里之外的南水。 根据水利部海河委员会安排，2021年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本月全面启动，将持续到年底。实施永定河秋季生态补水将有效弥补长期以来河道周边地下水亏空，增加河道激流，深度修复沿线河湖生态，加快永定河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建成。 关注一组简讯，全国股转公司昨天透露，北交所设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开始发行。昨天，新三板精选层迎来5只新股申购，下周一还将有3只精选层新股加入打新行列。这是北交所设立后的第一批精选层新股，因为精选层未来将平移到北交所，所以这批精选层新股备受市场关注。 公安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4月9号，公安部会同国家医保局、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部署开展依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截至9月底，共打掉犯罪团伙25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800多名，追缴医保基金2亿3000万元。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昨天正式发布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白皮书中提到，中国将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并率先在国际上提出并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新版演出场所疫情防控指引发布。 北京青年报关注，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做好今冬明春电力和煤炭等供应，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不超过20%。 新京报报道，台风狮子山昨晚登陆海南琼海，华南将迎来强风劲雨。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2021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首站开启。 主播在线7点34分左右播出。今日头条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生物多样性与我们有着怎样的关系？国内方面，神舟13号载人飞船准备就绪，将择机发射。8点开始。国际方面，外交部就年底前中美元首可能举行视频会晤作出说明。 国庆假期，不少新能源车车主自驾出行，可是充电难却加剧了行路难。新能源车充电难的问题如何解决？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金九银十的招聘季到来，刚毕业的学生急需找一份心仪的工作。男子张某冒充北京疑难病中心主任，谎称能帮助他人进入医疗系统工作，以此诈骗了50万。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今晚举行，北京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特色学校专题交流研讨会举办，

我不知道的情况，说他们都那个四肢健全了，说那个都开家长会了，我说我不知道。 让张女士更意外的是，这个所谓的重点班并没有公开的分班招考依据。 班主任说这个不是我定的，是校长定的。他们班一共去了六个人，前两个人呢是在我闺女名次前面，这是我是认可的，没办法，人家学得好嘛。后四名跟我闺女差10分，将近20分，你明白吗？这样我就接受不了了。校长跟我说半天，说不出一二三来。我说您在这班有资质吗？您是根据什么公开公正？您给我一个条件，我是哪儿，我是还有哪儿不好？没关系，我们不上课，你得告诉我，对吧？你得告诉我哪儿不行。 直到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张女士才发现开设重点班本身就是不符合规定的。 我现在才知道违法的。我说新闻发布会在什么这个双减政策都不让办那个实验班，我才知道这是对孩子不公正。八个班嘛，他拆了一个班，把那个班36个孩子弄进去了，然后其余的没孩子就分到各个班。他8月中的时候他就自己内定了这36个人，然后拉了一个群，一个班选几个，而且还不跟他们在一个楼层上课。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她与市民热线12345在9月6号的通话录音显示，石景山区教委在回复中写道，张女士所说的重点班是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之前的答复说是经研究，由区教委基础教育科牵头研究处理，接见后区教委基础教育科立即与经援学校联系核实情况，学校开展初高中一体化培养实验工作，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在学生和家长自愿申请参加条件下，经学生、教师等推荐参与教学实验。 那这样的一体化培养和区教委所说的教学实验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明令禁止的重点班呢？记者致电经援学校进一步核实情况，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主管中学部教学和教科研工作的副校长周春红，他表示， 记者您稍微等一等，因为我现在正在忙一个别的事儿，正在开会，等我有时间再跟您回复，好吧？ 但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周校长的回复。同时，记者也联系到一位对开班情况有所了解的老师，他告诉记者，其实这个班也算不上是实验班。至于分班的依据，他说也不是单纯从学习上挑选，当然也不可能不考虑学习。进入这个班的学生在活动能力上会有一些要求，因为学校希望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要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体验，比如说志愿服务、支教、研学活动等，所以对这个班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要求会多一些，更强调均衡发展，包括与人的合作等等。同时，这位老师也强调，这个班在教学上没有特殊的安排。随后，记者又致电石景山区教委基础教育科了解情况。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小学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会向学校了解情况。 他一是没有分班考试，第二是他学校没有给出任何依据。我们以官方的渠道，我们先问问他，他是以一个什么形式做好的这个分班。咱们这是不允许分班考试的。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北京市教委信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早在双减政策落地前就有相关政策明令禁止义务教育阶段进行分班考试，开设重点班或实验班。 我讲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分这个重点班实验班的，教育部开始就开始有规定，有这样的明确的规定，不是说因为双减然后就不让开这个班，双减之前就有这样的这个规定。 另外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中小学的管理权在各个区教委，所以有关市民提及的经援学校的情况应由石景山区教委进行处理。 中小学这个管理都是在各区教委，可以直接向石景山教委去反映。 双减政策虽然是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培训的，但却也是着眼整个基础教育发展而出台的重大决策。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等等，都是这项政策所规定和倡导的方向。那么张女士反映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援学校开设的这个班是否符合有关政策的规定呢？石景山区教委调查了解后又将给出怎样的反馈呢？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谷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住在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小区3号楼附近，南北各有一个车棚，自己的自行车常年停在北边的车棚里，但突然有一天这个车棚被上了锁。 那个车棚呢，之前就是大家都可以把那个自行车停在那儿了，然后大概是9月20号早上，就是我推车走的时候还是开着，回来之后呢车棚就站了2个人，他们要加锁，以后都不能停在这儿。